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阿笋哥情商翻坐翻喺度做录音。咁我哋今集录一集《少年得志》。 嗯哼，少年得志。 点解我哋会咁录一集呢？睇到罗少辉个卵样，瓜老衬啦。咁啊，罗少辉一个少年得志嘅人。咁我喺呢度，我想讲两单嘢，啊一单嘢俾大家听。我一个老友，佢咧就系、是、做古惑仔出身。咁佢嗰陣時咧，香港好流行 disco 嘅時候咧，有間叫 Coco 德啊，唔知道有冇聽過 ？Coco 德聽過， 聽過啦 ，Coco 德。 而家都有噶， 係咩？而家仲有 Coco 德咩？ 荃灣咯，荃灣太子都有 Coco 德噶。 Coco 德啦，同埋嗰陣時第五街啊，同埋第五街之後仲有一間尖沙咀嗰間叫做乜鬼嘢啊？嗱乜鬼啊？唔撚記得咗。咁咧，佢咧就喺裏邊做一個拆家嘅。一個毒品拆家，咁佢咧就少年得志，喺廿幾歲嘅時候，佢已經係坐擁幾百粒啊，咁啊買一層樓啦，咁啊買一層樓之後咧就發達，買幾架車啦，新車落地啊，買嗰陣時嗰啲好多年前嗰啲掃把佬啊、Skyline 啊咁樣揸。佢嗰陣時就係點解會衰呢？就係因為佢老婆係十鳩幾廿歲，同佢一齊結婚。咁咧，因為有錢，佢老婆咧揸撚住個 Sky 咧，好似舞龍咁舞，咁啊撞撚咗人哋嘅車，撞撚咗人哋嘅車之後咧，就不顧而去，就喺架車度搜咗大量毒品出嚟就衰嘅。咁呢單就少年得志，唔買架車又唔會咁衰啦嚇。咁仲周圍撞添，屌驚死人！你唔知屌你老味咧，毒品拆家仲要擺啲毒品喺架車度咁滯。咁呢啲真係戇鳩仔。咁第二單嘢咧就喺澳門嗰度。我嗰陣時識一個老友咧，就喺澳門好細個就即係揾到一筆好大嘅錢喺賭場裏邊。咁喺賭場裏邊贏， 佢係打馬仔定係賭錢啊？ 賭錢，賭錢贏一筆好大嘅錢。咁佢贏一筆好大嘅錢就做咩咧？梗係將呢啲錢咧就屌你老尾風光咁樣請啲人食嘢啊！屌你老尾又話自己幾豪幾豪啊！咁佢贏錢咧唔係一日兩日嘅事，係一段時間。咁之後咧將一筆錢咧擁撚曬落去，咁啊閪撚咗。佢到瓜老襯嘅時候，真係瓜老襯啊！跳樓死，官場冇錢買。咁少年得志啊，真係未必係好事。尤其啲錢得翻嚟唔使辛苦嘅添，因為你細個得翻嚟嘅錢，好老實講，你要辛苦幾耐啫？你都係得廿幾歲人，你要幾辛苦先？啱唔啱啊？你前嗰十幾年戇鳩鳩咁過，即係你有幾年無啦啦會有錢啦、啊？咁所以你就唔會去珍惜噶啦嗰啲錢，亦都會好瘋狂咁樣去使啊佢。 即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少年得志唔係一件好事咧，呢、這個咁嘅觀點咧。我有時都係懷疑咧，啲失敗者講嘅，你知啦，好多我哋講好多咁嘅講法都係啲失敗者哲學嚟噶啦。不過但係我係咁睇，即係我近排觀乎呢個阿羅兆輝呢個事件咧，即係見到佢細個嘅時候，第一佢文化程度唔高，即係我唔係話讀得書多就一定咧，但係讀得書少咧，佢可能係我都唔識評論啦。 佢唔係文化程度唔夠高，我覺得佢係社會閲歷唔夠深，所以先會令到佢踩喺個咁嘅深淵裏邊。 即係佢咁嗱，發達玩發達有錢，即係咧幾乎係玩女人，幾乎就係一個通識嚟㗎啦。 嗰陣時阿 Super 哥講過一單嘢，佢係幫羅兆輝打工㗎。Super 哥， 哦係咩？ 佢話羅兆輝咧個寫字樓臨拆嘅時候咧，臨搬先知道呢個秘密，佢話大家都唔知㗎。呢個秘密亦都係收埋咗好多年。罗兆辉咧，每次带啲女入房咧，都好耐先出嚟。啲人以为佢喺里边咧就斋搞嘢，原来罗兆辉个写字楼咧，佢间咗一边出嚟咧，个窗口咧系一间睡房，个睡房有浴室有剩，系对住即系对住出边嘅观景，落地玻璃嚟嘅，可以 smoke 嘅，跟住落地玻璃，即系你一揿掣佢咪 雾化 咗嘅。咁佢里边有间咁嘅睡房啊，咁啊带啲女咪啊屌閪啊，咁佢拆嘅时候先知啊，大家都啊。 系咯，即系咧，佢肯定好有錢啦，佢有成，佢差唔多身家都過幾億啦。係。係咯，即係講緊嗰時候都係廿四五歲啫嘛。係。即係有時候我都好懷疑，即係就當然有啲人係叻啲噶啦，但係到你咁，你又喺咁細嘅年紀裏邊咧，你揸住嚿錢係你唔知點去用嘅。係。嚇！即係我唔知，即係將錢我哋化為一個觀念、就是，就係即係你有好多嘅交換價值。係。嗰啲嘢要交換咗先有價值嘅，你要將佢交兑換成權力啦，你要兑換成呢個財力啦，你要兑換成物質，嗰啲嘢先有意思嘅。當你個兑換能力同埋你個兑換額係唔相等嘅話，即係我有太多錢可以兑換啦，但我唔知兑啲咩翻嚟嘅，所以咁咪就會毀咗一個人嘅咧。我個問題係 嗱，人有兩樣嘢 係 好 嗱，但係有個重點好得意喎，就係、是、你唔會停止兑換呢件事嘅喎。 係。 你如果你有錢，有錢唔代表一定要使噶嘛，係咪先？ 係。 咁但係咧，佢哋好似彷彿咧就係、是、我有錢， 我就一定要洗嘅，然後兑換到自己一個不能兑換嘅地步。即係你譬如話，你賓仔一條女又有六條咁樣，你點做啫？係咪先？ 啱。細個好得意，我哋好多嘢都未見過，好多嘢都未經歷過。當你有咁多資源嘅時候，你梗係瘋狂想去經歷呢啲嘢，瘋狂想去洗呢啲嘢。到你洗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，已經係好似乜都得到嘅時候，但係你覺得唔夠，你覺得仲想多啲，你就不斷去揾啲錢翻嚟，不斷去希望揾更多錢，你就可能踏入羅兆輝呢個階段。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，一個人需要腐化，你只要俾兩樣嘢佢：一權力，第二金錢。尤其一個人後生，我認識得一個朋友，個朋友係一個喺我哋呢行做得好高級嘅人。咁佢喺後生嘅時候，即係好後生咁，已經係護士長啊咁樣樣咁啊升上去。到佢面對一啲嘅嗰啲叫感情問題，或者係行政問題。或者一些家庭的問題，因為太後生不懂怎麼處理，那個人很崩潰，他不是在一個位置跌下來，但你見他人生呢在另一個側面切下去的時候，你見他的生命是一塌糊塗。 九號士你算是少年得志呢？ 我不算，但我很中年才得志。 你是20X 才就開始有錢了， 是，但我有的錢不多嘛，大哥。同埋你要諗下喎，我之前嗰十幾年幾撚辛苦，倒哨水乜撚柒都做撚過，屌你個閪，又去台石油氣，又去倒哨水，屌你老尾著條褲仲要縮水嘅，屌你老尾著啲縮水牛仔褲啊！個人係窮開始嘅時候，你好珍惜你一分一毫揾翻嚟嘅嘢啊！即係你唔係話啊，我突然間唔使做有錢收喎、啊，大哥，我真係要做先有錢收喎、啊，嗰下嘢先慘烈喎、啊。 咁係，同埋你都唔知啲錢可以袋幾耐。 啱。我点解讲呢个观点，话一个人俾权或者俾钱，佢会令到一个人腐化。哲古华拉啱啱出咗一本新书，系佢个女将佢整理过再出嘅。呢本系哲古华拉出嘅即系佢中南美洲嘅革命历史。咁系哲古华拉自己亲笔写嘅日记嚟。咁里边佢好得意，開頭寫嘅時候，佢為革命就係因為好浪漫咯。第一，第二樣嘢就係、佢真係要解放一個嘅民族。到佢真係打贏到仗，真係喺哈瓦那出現嘅時候，海船式去到哈瓦那，亦都係好英雄式嘅時候，權力同金錢腐化咗佢。佢對佢嘅軍隊死嘅士兵，佢覺得係應份嘅。佢以前死一個同僚，佢可以喊好耐。佢死一個死一隻狗仔，佢會好傷感。到佢最後寫出嚟嘅日記，佢覺得呢個同僚嘅犧牲係為咗我哋嘅民族，係兩回好唔同嘅事嚟嘅。佢開頭睇一個嘅戰友係佢嘅朋友，到最後佢睇一個戰友係一件工具。人生好得意，到你少年好得志嘅時候，你一定會變質。自古話咧，呢個人都會變質嘅時候，咪話我哋啊？ 係係，即係同埋呢、這個即係作為一個咁嘅，即係作為一個將軍啊。 係。 你諗下，你有即係我近排睇咗一個講法就係咁嘅。譬如話，如果咧我同你隻抽咁樣，咁然後咧就我哋打贏嘅機會係50-50啦，係咪？係。咁然後咧，如果我帶兩個兵咧，如果我有兩個助手。你又冇嘅話咧，咁基本上係我壓倒性嘅，我只會坐喺度，然後叫你兩個人走去打，係咪？咁咧，但如果你嗰兩個夥計咧有咩受傷嘅時候咧，你都會覺得損失好慘重，或者你都會覺得哎呀死啦，打親人哋真係唔好意思啦。但如果你有100人嘅話咧，你就開始打嗰啲人咧就會開始質疑啊，點解你可以得嘅咧？即係點解你可以坐喺度咧？咁由100人有100人嘅 issue 咯。咁然後咧，你同埋喺打交嘅時候咧，你仲要考慮嗰100人要食飯啦，要屙屎啦，要瞓覺啦，要屌閪啦。咁咧食瞓玩屙屌呢啲，無論任何時候啊，都要做啊嘛。啲人話世界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打緊嘅時候，啲人拎喺防空洞啊，都做咩？睇世界盃。 係咩？ 即係證明咗 咁撚癲 玩咧 啊， 係唔分時候嘅。即係咧如果你再講話以前啲打仗，打槍都十幾萬人咁打噶，即係十幾萬人衝十幾萬人咁樣噶。而十幾萬人裏面咧，你要去處理佢哋嘅食瞓玩屙屌，即係佢哋信唔信你開去打交喎？ 係 啊，屌你講錯咗點算？ 啱 啊！係，所以咧如果你係坐喺嗰個位嘅時候咧，你只係要鍛鍊你一個素質啫，就係堅強 同埋冷血啦，屌！ 因為一旦你輸咗， 咁你要走路噶嘛？ 系， 你仲要系唔理佢哋走路喎？ 系， 吓，咁佢哋帮你去实现紧你嘅理想。其实老板就系一回咁嘅事，老板只系得一个特征啊，坚强。 系， 吓，佢决定咗嘅嘢，就算输咧都冇所谓，因为个责任系由你承受嘅。 系， 咁咧到有咩事濑咗，佢咪有限公司咪执咯。 系， 最屘承受问题嗰个系你啊嘛。 系， 个关系就系咁样。所以我咧我就喺度谂，呢、這个啊，我想讲咩噶？ 先得字。 系啦，我就系想讲话呢、這個你話睇阿哲古華啦呢個情況咧啊，點解佢以前會咁，後來會變成咁咧？其實係一種好自然嘅轉化嚟嘅。當你帶嘅兵越多咧，你嗰、那個你就會變得越堅強。 係 所以咧喺以前古代咧 啊， 只有一個人咧有句説話叫韓信帶兵多多益善啊。 係咩？ 係啊，即係意思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。你其實如果你係一個正常人咧，你基本上你係唔希望帶太多兵啊，因為麻煩啊， 啱好難， 即係你 master 嗰、那個 啊， 你同埋咧你嘅兵越多嘅時候咧，代表住你個範圍越廣啦， 係， 咁然後咧，咁人哋同你打交嘅時候咧，咁你係會攤薄咗噶嘛， 係， 你個陣越長，人哋打你，人哋只要攻你一點。你其他兩點包唔到你就輸噶啦。但如果你得一隊咧，其實就係喺中間嘅時候咧，其實調翻轉你可能會贏。所以點解歷史有咁多以小勝多嘅故仔咧？咁我就會覺得如果你係想打交嘅，你都係唔想又帶住咁多人一齊去打嘅。因為裏面麻煩啦，你要處理嘅糧食問題又要多啦。你要處理佢哋啲家屬問題喎。咁然後佢死咗嘅時候又賴你喎。咁然後你又唔知道可以做到啲咩喎。咁你然後咧衰咗，你仲要被走佬喎。你諗下做一個大佬係幾痛苦嘅咧？所以阿哲古林話啦，最尾覺得呢個變成一種工具，佢只可以用工具去睇法去睇佢。如果佢唔用呢種觀點去睇佢嘅時候，佢自己亦承受太大壓力啦。所以做得高嘅一定要冷血咯，冷血係一種必然嘅轉變嚟。 你講開冷血，啱啱先近排睇一本書啊，好離題啦，我哋已經。讲嘅离题咗呢个 即系少年得志， 但系点都要讲呢本书。话说呢本书已经卖到断捻晒市啦，香港你能够买到嘅地方应该少之又少。呢本叫《大屠港》， 《 大屠港》系一本咩书嚟嘅咧？就系讲当年深圳我哋隔一个河嘅深圳啲人点解会逃离香港咧？亦都讲当年屠港嘅苦难吓嘅一个大陆嘅官方记者写嘅呢本书。咁佢亦都訪問咗好多當年逃難落嚟嘅人。咁當年開放改革開放之前，國民黨政府要走佬嘅時候，原來內地政府有一單嘢係之後先公開嘅。當佢回歸咗俾英國嘅時候，先將呢個文件解密。原因就係當年我哋嘅共產政權啊，原來嘅國庫咧係差唔多被掏空咁滯。點解佢梗係賴啦？國民政府啊，攞撚曬啲錢走佬啊，諸如此類。咁共產政府基本上冇辦法養活人口啊。咁佢係任由，亦都係官方即係隻眼開隻眼閉，希望啲人喺大陸湧落嚟香港，唔想養咁多人口。所以當年咧喺深圳湧來嘅人係咁多，英國政府亦都應接不暇嘅原因就係咁解啦。佢都費事養你，你走我仲歡喜添。咁呢一單嘅解密同埋呢本書，我好推薦俾大家睇嘅《大屠港》，係幾搞嘢嘅一本書啊！呢個記者雖然講得好誇張，你覺得佢好似匿撚埋喺呢個人哋嘅床下底裏面寫嘅咁，任何秘密佢都知，屌你老味，真係！即係你睇完真係覺得，究竟中國呢啲機密係咪機密嚟啊，大佬？定佢係揭露緊機密啊？定佢睇撚咗維基解碼咧？即係你覺得呢本書係即係好誇張嘅，但係有好多嘅觀點係值得我哋睇。 咁我又兜翻一個頭先嘅話題啦。咁咩連德智先係比較好一啲咧？ 嗱，阿蘇文峰嘅麥玲玲啊，同埋好多上學家咧都講一樣嘢：人男人後生行運就冇運行嘅，女人老年行運亦都等過冇運行嘅。點解咧？男仔後生行運，嗱，譬如我哋講十幾歲或者二十歲之前行運冇用噶，你行運行去都係讀書運。我俾你有錢，你亦都未必攞到用。最好行運係由三十幾、四十歲呢段時間開始行大運，或者係你開始有一啲嘅金錢喺度，咁你嘅生活先會過得開心啲嘅未來嘅生活。女人又係。你老嚟行運冇撚用㗎，你五六十歲或者四五十歲先嚟行運，屌你老尾！你十幾年前應該嫁撚咗人，嗰段行運就係有用啫。 最好就好似阿伊莎貝拉、伊莎貝拉嗰啲 啊。啱啱，你老嚟行運係冇用㗎。男仔，你 我舉一個例子，我讀書的時候我是一個戇柒柒的青年人，我告訴大家聽，你們大家都未穿過一些寶褲的，什麼叫寶褲呢？就是剛才我跟阿筍哥說過的呢，接腳褲。什麼叫接腳呢？我中學的時候呢，條褲呢由中三穿到中五都是那條灰色褲，那會高的嘛，個人那條褲會掉腳的嘛。 Michael Jackson 就說掉少少，我那條已經變成短褲那麼滯，那我媽怎麼找些灰色的布那在條褲上車，那開頭車是一忽的，車下變斑馬的啦，屌你一節節，咁啲同學梗係會離棄你啦。第一，第二樣嘢佢會鄙視你啦。你條褲咁撚樣嘅大佬，咁新穎嘅呢啲咩撚嘢時裝嚟嘅，我都未撚見過。個褲頭啊，著撚到個肚都大撚曬出嚟，阿媽都冇錢買。咁嘅時候有好多同學仔咧，嗰陣時候我個年代已經去嗰啲咩好興嗰啲洋服鋪做褲啊。你講起洋服鋪咧，我講起洋服鋪有一樣嘢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連卡佛大減價，我曾經去睇過。原來連卡佛而家校樓賣喎。 是 吗？ 是啊，咁撚型。 嗰日我同阿寶寶龍去連卡佛，見到一啲絨嘅西裝褸，有黑色、有綠色、有棗紅色，同件校褸一模一樣樣嘅。但係個品牌連卡佛自己出嘅。咁我同寶寶龍講：喂，點解呢度有校褸賣？寶寶龍就好精明講一句：你估個個好似你讀書嗰陣時咁窮嘅咩？啊，咁啊係喎，即係而家好多人真係有啲貨嘅時候，阿爸阿媽可能買校褸，邊度買？連卡佛買。即係我都真係即係。連卡佛嗰陣時候，門口都唔夠膽入啦，阿爸阿媽帶都啱唔啱先？阿爸阿媽亦都唔敢帶你去啲咁嘅地方，自己都著到爛身爛世。阿爸阿媽亦都唔係啲有錢嘅人，都係爛身爛世，點敢帶你行呢啲地方啊？自己都覺得係一種嘅即係羞恥感。咁而家我喺連卡佛見到呢啲校褸嘅時候，我就好 touching， 即係唉屌你！我嗰陣時真係 貧富懸殊， 貧富懸殊到咁嘅階段啊！咁我有好多同學。在細個嘅時候已經係有錢去一啲洋服鋪去做一啲嘅西褲翻學，做一啲嘅挺身嘅恤衫去到翻學嘅時候，咁佢哋少年啊真係好得志喎，讀書又好 ，miss 又錫，佢屋企又有錢，一到出嚟做嘢冚得撚啊！我哋嗰陣時考大學亦都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啊！我哋班同學冇一個人考到，嗱我哋班啊，我中學畢業冇一個人考到大學啊，出到嚟社會做事另外一件事，佢自己再讀啊嚇。咁而家讀個大學學位唔難啦，總之喺我嗰個年頭，我哋班冇人升到上去啦。咁嗰啲同學仔咧，之後咧，以前有一個全班考第一嘅，亦都係屋企好有錢，但係有錢富不及三代啊！佢而家唔係啊，富不及兩代添，因為屋企以前喺大陸做生意啊。你知而家大陸做生意已經唔輪到你啦。咁佢家道真係中落，老豆揾唔到食啦。咁佢喺邊度做呢？而家我見到佢買九鐵咯，即係而家嘅咩嗰個叫咩香港鐵路做咩呢？做站務員咯， 好得意嘅，即係好似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咁，即係咧到你知啦，出嚟做嘢一定要有啲成本嘅，係唔係你讀書要成本你？其實做人基本上你同電車一樣，你每日都要需要啲電油咁樣先得嘅。咁你見到有啲人咧，佢個前期係好啲嘅，即係佢個生活條件好啲，佢交際社交圈子好啲，佢樣樣都好理一啲嘅，所以咧就係、是、我諗就係點講咧，即係少年嘅時候咧，即係唔好太窿，但係唔好太即 係有貨咯， 唔好太有貨，但係唔好太窿都，因為你始終都需要有個基本盤去支援你嗰個社交圈子，嗰、那個你知啦，社交圈子就係你未來嘅財富，咁然後中年得志啊！如果有嘅話，其實我都會覺得幾多歲好呢？其實三十零歲係最好啦，因為你到時你頭家喺度，你通常三十歲男人， 同埋你個人會穩定啲嘅。中年嘅時候你得志或者有錢，你會知道啲財富點樣分配，你會知道啲嘢點使。我有一個朋友嘅朋友喺廿幾歲中咗六合彩。嗰陣時中啦，我聽佢講好似 都幾百啦， 六百萬到啦。咁啊～對我哋嚟講，梗係哇，佢又好啦。佢一嚟到，佢又話：屌你老尾，我請食飯，你哋食乜嘢？咁啊，一叫啲嘢，試過下小弟 你都有去嘅， 在座客啊嚇。咁啊，一嚟到佢玩鳩個侍應。咁嗰陣時喺大埔一間茶樓食。咁我嗰陣時講真出嚟做學師，亦都冇乜錢食呢啲嘢啊。咁個朋友叫我去，個同學仔咁啊去啦。咁啊。我都即係你知啦，當時上茶樓，我都即係你叫我食碟點心，可能即係十幾，即係幾都成十蚊八蚊，我食餐飯啦，係嘛？咁我梗係即係唔會去成日去飲茶嘅人。咁佢啲餸一嚟曬，屌你老味啲魚夾一啖，點撚樣食啊？抌撚曬佢，再叫個咁樣。咁哇，覺得哇真係好好喎，係咪神嚟嘅咧？你個屌你老味，佢啲錢就係咁用，就係咁花。 咁扮嘢嘅時候，到佢真係到而家沒落啦，冇錢啦，啲人睇都唔睇佢一眼。我聽啲朋友講，佢好似翻咗大陸，唔知即係嗰啲鎮仔嗰度咁啊，病埋一個人咁啊，得閒咪即係睇下有冇朋友接濟啊，有冇即係家人接濟啊咁嗰啲人。即係你搞到一個咁嘅地步，就係因為你以前啊係，我突然間好得志，我要話俾人聽，我要有風使盡你，咁咪瀨撚咗嘢咯。有時遇到呢啲環境，我哋第一樣嘢要做咩呢？靜落嚟先，中一落彩，諗都唔好諗啊！到我而家梗係話俾人聽，我破咗產啦。喂，你係咪好有錢啊？唔係，你而家做咩破咗產？破咗產，等人哋連問你借嘅機會都冇啊，大佬！你仲話周圍話俾人聽我好有錢啊？屌你老母，啲錢使唔使著喺曬個身度？你唔驚人挑心啊，大佬？而家呢啲市道就係因為有啲人少年得志嘅時候見得少啊嘛，咪乜撚嘢都話啊，係咯，我幾撚優啊，之類之類，如何如何，大樹菠蘿死咁咪死你先。尤其你少年有權嘅時候仲衰添，屌你老尾啊！係啊，你啊點點點如何如何大樹菠蘿，你咁做呢做呢做呢，嗰、那個係你同事啫，出到去嗰個可能你仇家咧，佢唔打你份工啊，你小心啲出入添啊，老友！屌你老尾，好似嗰日聽心機咁講，有一個香港高層上大陸做嘢，咁咧佢一出嚟喺間廠度，有一個大陸人就同佢講：喂，你係咪黃生啊？咁樣樣，佢話係。那個人咧喺後邊咧就攞啲嘢出嚟，咁咧有一個內地高層即刻攬住佢，佢話：喂咩事啊？冇頭先嗰個民工諗住攞把刀片同你傾下偈啫，嗰把刀片足足有成兩尺咁長，嗰把唔係叫刀片啦，嗰把叫牛刀啊！屌你，刀片我未見過咁長，我嚟割乜先？屌你諗下，如果你少年得志個權力咁大嘅時候，能夠主宰人哋份工生與死，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嘅時候，你唔好做呢啲嘢啦！屌，要做都冇人做啊，大佬。 好啦，咁希望大家中年發達啦嚇，不過如果少年發達益下我啦。 你開胃啊！屌你老味，喂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拜拜。